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大磊，晚上代购空气，你要不要来一口？ 我这有， 哦，备着氧气呢。 哎呀，我这周边我一抓就有，你要吗？我卖便宜，2毛就给。 你不一般 两毛一把怎么样？ 一把也太土了点吧，又没有量。你这一把准都一样吗？跟下一把？ 对啊， 也没个标准的这个度量。 哎，我送你还不行，买一把送一把。 那手要脏呢？ 对，你攥。 哎，我豁出点成本去， 攥出腻子来了。 你花5毛钱，我拿塑料袋给你装。 我们吸的时候怎么办？ 打开口，拿嘴往里嘬。 那不就跑了吗？气儿不跑了吗？ 啊，废话，那哪有空气吸完不跑的？ 太落后了， 太落后， 一点不先进，没有科技含量。 你告诉我，你那怎么先进？ 我这个倒不是，我在网上看见的，五块。 这个先进不了， 我没听出好来。什么叫5块？ 看你要国产的，要进口的了。 哦，这还有区别。 我要出口转内销的怎么样？ 啊，这没有， 没有 国产。 你来国产的，你来进口的。 我来进口的吧，我都本来我就在国内，我还吸国产的。 进口的你给219。 嚯， 进口的 这太贵了。 我来国产的怎么样？ 国产的5块。 5块钱多贵呀、啊！ 不是，你这负氧离子丰富啊。 要是真需要那个呀。我买一个机器，我天天在家吸，我时间一长，我的成本就下来了。 你 不是你在家的空气不是也周边空气吗？人家这是 我经过那个净化之后，就那个负氧离子了。 你想想啊，当你觉得你周围的空气有一定程度的污染的时候，你一定希望吸到的是什么最纯净、最新鲜的，对不对？ 嗯， 比如来自山里的，来自海边的， 对，井里 人少的地方的，树多的地方的，对吧？ 嗯， 这样的空气给你拿来。装一罐子里 啊，你呢？你也别拿塑料袋，塑料袋它容易爆。 好嘛，这是氢气， 踩一脚爆。你就不如拿一个罐里呢，零污染，富有氧气。 哎， 你往这鼻子里面一捅，你把盖儿打开 一躺，然后喊护士。 取下瓶盖，你会发现有一喷嘴儿。 哎， 这喷嘴儿呢，你可以对准啊，对准自己的哪儿呢？鼻子眼儿。 你看哪儿需要这个气儿？ 你轻压。气压喷嘴以后，这空气来了啊，就绕着你这鼻子嘴啊，你就往里使劲的深呼吸， 有什么意义？ 痛快， 我吸这一口有什么用？ 痛快 啊，这不痛快了一下？ 就再一个治疗鼻塞啊，感冒啊， 那不如我直接买氧气， 没有什么用。 小孩的话得给我噎死，哎，我立马后没词儿了。王问有什么，他告诉我没用，我真没话说了， 哎。有用还是有点。 对，我说嘉宝那治鼻塞呀，治什么感冒啊， 这 是没有什么用的。 哦， 它又不是药是吧？ 对， 它就是干净的空气而已。你吸了，你想想，天天你吸点。 不行，吸不起，太贵。 养生嘛， 1200多，我挣多少啊？ 你吸它50年，你那时候可能嘉宝头发都白了，你呢，都没了。 我吸死了，我人都没了。 头发没了， 好歹他还白呀、哎，我都没了。 对，这空气啊，有名字叫脱发剂。 但是你童颜呀、 啊，对， 我童颜， 对，后边有 无忌， 无忌， 我记了吧， 王无忌。 我那会儿房也卖了，车也没了，就剩一瓶子氧气，还不是氧气，还是空气。我得跟各位讲，各位吸这空气的这个后果就是倾家荡产的。 那是新西兰纯净的手工罐装空气， 还手工罐， 主要是那罐好，手工的。 有时候气不够了，你还可以摇摇那罐，前后左右前后摇一摇。 对，拿热水腾腾，拿一盆热水把这罐搁里头，就又再来点，比你摇摇好使。你这没经验吗？ 我只见我摇的那种。 哎，没经验，这一看。 对。 但是那个，这是一种创意。但有卖加拿大空气的，有卖这新西兰空气的，有威海空气的，反正不一样。 我认为世界空气都是整个流通的。 哦，你认为买它没有用？ 没用。 反正确实是作为类别进口呢，这不清楚。 对呀、啊。 这算是划什么品种，需要什么特批的这个你限制它吗？也说不清，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 你说那些个指标啊跟我没关系，我关心的是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的生活不会因一口空气而改变，我的身体也不会因为一口空气而延长。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口空气来之不易，你看来自加拿大什么的，你得考虑这个运费。 你得了吧、 啊、 我听那骗人的广告比这花的有的是。 这个东西可能大概就跟那个大牌的性质一样吧，就说大牌的包好处多少多少倍吗？也不见得。但是呢，你背着个大牌包，大家一看你给你定性， 就是你看似有钱，对吧？ 嗯， 然后你自己就觉得你有地位了， 对， 因为别人尊重你了， 这就 因为你有地位了，你有存在感了， 哎， 你 虚荣心。 以后你拿着一个新西兰的手工罐装空气， 主要是在那罐上， 我上哪儿显摆去吧？ 当大牌那么带， 哎，我身上挂满了罐， 上面印大字新西兰， 哎，这是新西兰， 加拿大， 这是澳大利亚。 走在街上，大伙还笑，哎，你看这就是那罐养的。 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毒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你快走吧。 严家宝，家住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英小柱远房表弟，刚毕业的中二病青年，喜欢时尚、电子产品和各种老艺人的作品，出国不听曲艺睡不着觉，回国隔三差五得吃几顿那什么当劳，处于不着急挣钱、不着急谈恋爱、不着急找工作的年纪。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旅行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本性，尤其是一个星期以上的长途旅行，你会觉得很累，会遇到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找一个靠谱的人一起旅行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儿。 走吧。 走呗。 哟，去哪儿啊？ 说好出去玩你们都忘了。 哎，他从来不做攻略，我跟你说吧，这攻略全是我一个人做的。他就说他忙，哪儿就他那么忙，你是联合国的。 没事说，没事说。 就你能说呀，那都有各自的事儿，是不是？我们家还装修呢，你知道吧，老得盯着那工地去。 那你就别走。 就是。 那不行，我天天跟着工地耗呀，我就得享受一下生活。 那 要享受你就得管这些事儿。 昨天晚上要不是我告诉你先见集合，你连问都不问，把你落下怎么办呀？机票钱不白花。 不是啊，我一看你们呀，一发朋友圈我就知道你们要走，我这过了不完了吗？ 公主病没办法，男朋友给惯的。他男朋友呀也别的不会，就会惯人。 哦，我男朋友 睡觉的还是喝酒的 就会 惯 人，那是宠爱，知道吧？ 那你男朋友干什么工作的？ 那你管不着， 就是动物园的， 嗯， 养那大猩猩的。 对了，对，大猩猩。 你还别说，养这个动物倒是适合跟你在一块儿， 是不是？ 你有眼力。 当然了，当然了。 他眼力还不错呢。 我跟你说，这次旅行你都得安排好了。我男朋友也说了，这要是让我在外边啊受点委屈啊，这安全问题啊，咱们都得想到了，知道吗？ 想到了， 你把他给带上得了。 真是， 那不行，他得看星星。 飞机几点飞啊？ 八点钟。哟，快晚了，快点吧。 你看，哎呦， 哎， 每回都是你没有这时间观念， 还不都是他嫌这嫌那的？ 不是我这一句话啊，你说说，咱误了飞机，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你看，就你说话这期间，又过去一趟出租车。 不过他这时间观念就是不强，你说八点的事儿你不提前点，这万一要赶不上怎么办呢？ 哎呦，你也知道我早上起不来床。 对，你晚上也不睡。 你说我干嘛定个八点的呀？ 可说呢，我这刚想说你为什么定个八点 的。那还不是你，因为你想便宜点，你没钱。 我没钱并不妨碍我出去，我高兴。 就为救活你，我告诉你， 我们俩都有男朋友。 我一个人我能挣，对不对？我随便花，我不像你们老伸手跟那男的要钱。 哎，你说也真巧了，要就给。 对，我们不要都给。 别着急啊，要就不给了。 你也别着急啊，你证上证就没了。 好好好好好，咱看咱这谁先灵。 不行，我这腿脚跑不了。 那咱们跟他说一声，让咱们排一个 VIP 什么加急通道之类的。你看我呀，就是遇到问题就爱解决问题。 对，所以 不像你们俩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哪个事儿你们自己办的？ 你要不给弄坏了还用解决问题？他说白了叫解决问题，说不好听那就叫弥补过失。 对， 我跟你说，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你们俩这样的队友。 哎呀，你知足吧，这你跟我们一块走省了一万块钱呢。 我这是挑着淡季，然后打折机票。那怎么了？说明我们会算计，我们自己挣的。 琼琼呢也是，这个很多权益都放弃了。 什么保险呢？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权益放弃了？你说是工作还是机票啊？ 机票啊。行，那咱们各自办咱们那个什么吧，登机牌吧。 啊，对对对， 真是的。 哎，对对对，琼琼你在那边， 我可不给你看箱子，到时候你称重的时候别又让我给你称啊。 哎呀，你这么重让我一会儿怎么弄啊？ 我是你丫鬟呀，我 那怎么了？ 真把自己当公主了？ 你跟我一块儿的话，你能坐头等舱呢。 睡了吗？ 啊，大飞机那上去就睡。 都睡了。 什么叫都睡了？ 他是都得睡，也没什么娱乐设施什么的，是不是？ 对，我就说没有电影看什么的，是不是大家就都睡了？牛肉饭、鸡肉面都没有。 哎呀，琼琼自个儿带着那个榨菜呢， 一顿饭而已。再说那飞机的餐食也不好吃。 哎呀，不好吃！我们呀，刚才吃了那么多好吃的，我都觉得吃不饱。我说你赶紧想办法。 那甲亢还没好呢。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走啊！ 怎么呢？ 来，我照张照片，我可到了。 这有什么可照的呀？ 你这人真 机场那可到了。 不是你这背景就是那鲜箱子的，你说你照它干嘛？ 那怕什么的呀？证明我们这个生活真实。 这儿也照啊？ 那当然了。 这不就是转盘吗？ 对啊，挡箱子地方。 这转盘背后有标志，证明我到了。 哦， 证明你到了，你箱子可没到呢。 行了行了，甭照了，有什么可照的，出去再说吧。 对呀、啊，这没什么景色。 累的，你洗个澡再照也好。 哎， 这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给你四波汗流的。 这叫发朋友圈。哎，你看，来来来，这是，哎，走。 哎，走不走啊？ 走走走， 车接来人来了。 怎么去啊？去哪儿啊？ 这都是外国，你想想。 哎呦，我跟你说啊，外国我这个四星级以下我可不住。 行了行了，知道你那四星级以下的。 四星级以下的我不住，四星级以下的哪成去啊？赶紧坐上。 这有什么可拍的呀？坐你也拍。 嗯， 这外国车没坐过。 跟咱那个标志不一样。 哎、行了行了，别拍的臭美，真是。 一路的风景，多好啊。 都是虚的。 你看你， 你出来玩儿会不会说话？ 行了。哎呀，咱们到了以后，咱们得吃点东西。我听说这国外的这个大龙虾不错、 哎， 我听说小排档可不错。 哎呦，这怎么弄啊？你要吃大龙虾，你要吃小排档，那算吃小龙虾吧。 不是你到底救谁呀、啊？ 吃大排档，吃小龙虾。 得点这个行吗？芝士蛋糕吃吧，都吃吧。 吃。 我跟你说，这芝士蛋糕就是做的不行。 来，我照张相， 你知道吧？你还又照相。 这菜单没见过。 我跟你说啊，我要点他们这个特色。啊， 他们哪个东西叫特色呀？ 点一咖喱蟹吃吧。 咖喱蟹这多贵呀， 是不是？ 吃 啊， 换一个。 换什么呀？ 空心菜。 你来菜来这儿吃空心菜来了？吃什么空心菜？来这儿能吃空心菜吗？ 那可不就吃这个吗？行，就这些吧，够了。 什么呀，都没有点。 咱在这儿静着聊了，你看看人家服务员这边。 Sorry， wait a million。OK， 你这点应援跟人说呢，你看看。 那你说，你说 这个， 不要这个，要这个。 OK， 划了。 Yes， sorry，这个。 Sorry。哎，走了走了，谁手机落那儿了？ 我的。 瞧瞧，你别哪天把自己都丢了。打一车吧。 打车干嘛？公交多好啊！ 哎呀， 这公交可发达，我跟你说，这公交不像北京那么挤，没人，感受一下风土。 风土啊，我看你脸上土就不少。 风土人情什么都不懂。 不是你怪累的，咱今天打车不得了吗？ 公交车有座，大座。 那行行行，坐公交行了吧，别耽误时间了，这吵半天了。 来，坐公交吧。 那咱们就去那个大美宫了啊。 大美宫 什么都不懂。 怎么 查了，这有一个免费展览可不错。 别就免费展览了，咱大美宫是他那个几 A 级的景区。 对，就 几 A 级的景区， 花点钱。 这好像只有咱们这儿有这标志吧？ 这相当于咱们这儿四 A 五 A 的。 不是，我跟你们说，那票贵，没这么可看。他外面看得进，里面根本就咱们那 展展多、啊，不让你花钱。行了， 走。 晚上什么安排啊？ 晚上啊，咱们晚上得逛街，逛逛他们那个大牌呀、啊。 大牌好，大牌那个摊儿，我跟你说都是。那个吃的都特别便宜。 哪个大牌呀、啊？你是还没忘大排档啊？我说的是啊，都是大名牌那一条街，什么 Gucci、Armani、迪奥。哎，怎么了？踩着你脚了、啊？ 那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世界都一样，到哪儿去也是这点东西。我可打听了，当地有一个叫什么铺的地方，那个可是批发的中心。 什么铺啊？鞋铺啊？ 包子铺。 地名儿， 你那玩意儿能好得了吗？啊，咱还要逛街去。 你上哪儿去，我们就不管了呗。 对 啊。行，那我不管，我先睡去。 那你睡。咱俩玩，这时候你别逼人家了，我跟你说。 哎呀，这多余来旅游。哎呀，这个包不错，我觉得啊，咱就买这个，好不好？这是最新款。 你买你的，叫我干嘛？我觉得不好看。 不好看干嘛？你跟我一块儿来，这不是你看了没有？两件打折，我买一件的话，这不值啊。 两件打折，大牌。 怎么了？怎么了？ 那是大牌吗？ 怎么着？你才？ 咱买当季的呀，咱们。 哦，合着我买的反季的， 都买一送一了。 我跟你逛不到一块儿，这逛着逛着呀，就老是走丢了。 我呀，跟他们玩不到一起去。 哎呦，瞧我买这堆东西可算丰收了。 你瞧我一人逛多好啊，这么多好玩意儿。 你瞧我逛多好啊，买这么些东西，嘿，他们俩永远买不着这样的东西。 我现在就想不通，我干嘛跟他们在一起玩呢？ 是，我也想不明白，干嘛跟他们一起来呢？ 哎呀，一比较我就知道谁差了， 一比较就知道谁不是东西了。 哎呀，我觉得呀，我还是回去养猩猩好啊。 他养猩猩。 诸多不如意的体验有以下几种：第一，她是公主，我是丫鬟，感觉自己就像旅行社，订计划、订机票、订酒店，全程导游、地陪、客服、售后、GPS、Morning Call、十万个为什么终极的万能版。第二，时间是谁无所谓，有那么一种人，时间是什么与我何干，只要本公主开心就行喽。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花钱出去住酒店，七天旅行搞得跟酒店七天游一样。 还有就是天下数她最美，自拍不停，出去拍3000多张照片，能有2990张是她自己自拍的。还有就是没脑子，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各种不用心，也不知道成天想什么，各种拉的，各种出错，总之框你没商量。 还有一种啊，就是可恶到了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出门一直玩手机，是走路玩，吃饭玩，说好的行程因为一点事儿啊就扔下同伴回家了，而且不交代情况，出门也不肯坐公交，当着同伴的面啊还跟别人打电话，跟别人诉苦旅行的事情，你说他的参与感几乎为零。 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居然会抛下同伴跟火车上，或者飞机上，或者饭馆里，或者大排档认识男孩就走了，然后呢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独自的旅行。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经历总有意，遗忘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一整天。 王大磊因为长得太胖，上课经常容易犯困睡觉，有一回上着上着课就睡着了，老师很不高兴，王大磊你怎么没事又上课睡觉？ 老师我眼睛生病了。 什么病？ 自闭症。 上课呀，这个老师提问，地理课上这个老师问叶鹏，叶鹏同学我来问你，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上地理课吗？和叶鹏同学高声的回答，因为没天理。老师说请出去。 王大磊出差入住酒店，房间的烟味太重了，王大磊打给前台，前台说您稍等，我们马上来给您做无烟处理。王大磊心说现在的高科技好厉害呀，好发达呀，怎样的无烟处理呢？5分钟之后来了个大妈，把王大磊轰出去，打开了他所有房间的窗户，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英小柱翻译的英语简直是太好了，给您举个例子，电台刚放完 I do it for you 之后又来了一首 You raise me up， 他就有了这样的翻译， I do it

哎，他 还没有过哈。 他那也太宽了吧！ 净交男朋友没好意思出， 没好意思吻。 那 这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哎，咱们都是大人了哈。 你别着急，回答问题。 但其实呢，小朋友的时候也有过亲吻表示亲密，好朋友啊，一起玩啊，这个的情怀。 几岁？几岁？ 三四岁吧。 我记得还真。 三四岁幼儿园小朋友嘛。 嗯，叫什么？ 挨个亲。 挨个亲， 病从口入， 一个都放过呀、啊。 嗯， 他那些小朋友的初吻都被你夺走了。 吃完午餐了，你马上要午睡，没事干嘛呀？ 挨个亲人玩啊。 那么大伟你呢、 哎？ 可能一直想来着是吧？ 对， 刚往前凑，人家就拉脸，对，要么就拉脸，所以到现在你也没有成功的 追上过一个， 真可惜呀、啊。 你不用可惜，这我都没可惜。 不，你不用可惜，你从幼儿园毕业以后也没有。 哎，不过现在跟你们说啊，如果去接吻，能得到价值3000块钱到8000块钱不等的奖品。 你等会儿，这怎么听着就跟去购物一样？到时就亲是吧？ 对方打我吗？ 不打。 不打那没问题。 什么意思？他说呀，就是都是情侣，那几个男的也带女朋友去。 哦，亲他们女朋友啊？ 不是他们女朋友，你带你的。他们带他们的、 哦、 然后你们去比，反正就是规定时间被吻最多的获胜， 就是看你的亲的频率快不快， 脖子上脸上印儿多不多是吗？ 是， 对，就是脸和脖子这一块谁的印儿多， 做出一个金钱豹来。 谁的印儿多说明谁体质不好是吧、 嗯、 那我建议你们带一个 血压本低， 我再稍微憨点的去， 容易出印儿， 脸呢也稍微大一点的女友， 还能找黑的还找白的， 脸特别大吧，倒不好下口。 但是你收集唇印，你收集的多呀，明白吗？你冲了8000块钱呢，现在你那女友就可以，我觉得。 他是给现金啊，是给礼物啊？ 这重要吗？ 那当然重要了。他要是给现金的话，没问题。这实打实，我拿8000走，就算上点税， 就算在外地 啊， 在武汉都无所谓。 你要真是说这个相当于8000块钱的礼物，那这个东西就 不。8000块钱代金券还得是搭配现金使用的， 对，而且还得一次性消费多少多少。 哎呦，看来二位都上过当哈。 嗯， 这个明确说是8000块钱的奖品。 奖品吧。 嗯， 不干了。 可是你就亲这么一下， 对，你浪白亲了。 然后呢，8000块钱的奖品还未必是你用得着的。 他白亲一回呢，你怎么没算这个呀？ 对，你那女友现在老拒绝着你呢。 啊、 你为了8000块钱的这个奖品， 对，每回亲都给你大嘴巴。 不是大雷，你这事儿应该你去啊。 为什么我去？我没有啊！谁 就借这事儿，你让我亲，然后我给你8000块钱的礼品， 算了吧， 听太辣眼了，看不得， 看不得，实在看不得。 大雷，你有这样跟你体型面貌相似的姐妹吗？ 我没有。 哦，那你们还是挺理性的哈，就不管怎么说，花式接吻大赛你们是不会参加的。 花市的前门的都不参加。 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一真事儿嘛，就在武汉那儿征集了99对冒险的情侣进行了奇趣花式接吻大赛。 为什么叫冒险的呢？ 因为这个接吻有生命的危险， 是吧？ 啊，你不知道这个胃癌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是通过这个接吻传播的。 哦，是吗？我说最近胃不大好呢。 做你那大脖子扭做的吧。 你要这么说，其实好多疾病呢都是通过接吻来传播。 你的意思就是这些杆菌都是在脖子上是吗？ 他主要在嘴里吗？ 在嘴里，那坐脖子有什么危险？ 万一要哪口没亲好，亲嘴上呢？ 怎么感觉像一脚踩沟里了似 的？参赛情侣还要经过公主抱吻、蹲马步吻、蒙眼冰淇淋吻等等层层的选拔。 哎，这个公主抱我知道，就跟那个端一尿盆似的那种。公主 哪儿这形象啊？ 蹲马步吻怎么蹲啊？ 公主变尿盆了， 就像捧着一个、 啊、蹲马步，就俩人都蹲着嘛，说明要么那女的矮，要么那男的矮，反正是 蹲马步吻， 俩骑马蹲裆式。 按理来说应该是男的高一些啊，所以这男的要蹲马步、 嗯， 那也不好看啊。 嗨，你就别往好看的想吧。 蒙眼冰激凌， 对，连吃带吻， 不是吧？蒙眼冰激凌 啊， 俩人都蒙着眼 啊。 这个真的我不太理解这个比赛的用意、 哦、那应该是俩人都蒙着眼，然后呢把这冰激凌吃了， 冰激凌吃完了俩人不就吻上了吗？这肯定是一商家的噱头嘛。 嗯， 对，摆明了这8000块钱的礼品就是这个商家自己的品牌， 而8000元的爆米花 那太 好。 真的，其实接吻是一种表白的方式。你们要感 觉接吻是一种表白的方式。 对呀、啊， 我觉得是、 这个、成功率很低啊。 大家伙别信呐。 哎，我看电视里都这么演呀、啊， 是吧？ 就是情不自禁，叭，然后那个女孩要是不说话呢，那就是 对，要说话就清不了， 要说话就是打流氓。 当然了， 你不冒险怎么可能有巨大的收获呢？富贵险中求嘛。这个感情也是这样的，越大胆他就越容易失败， 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好事都能让你给弄没了。 那你们就太过分了哈，表白。 表白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直接。 表白好歹得说人同意之后庆祝用这方式行。没听说表白还上他这个表达了上去帮你先亲人一个。 刚表白成功也不至于就庆祝这个呀。 哎，刚表白成功绝对是可以马上庆祝的。一般这俩是连一块的，我认为。 我得试试去。 但绝没有用这种方式作为表白的。 对。 上来你一下问，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啊，先生您贵姓？我姓表。 啊，行，第一关考验你们，你们都侥幸的通过了这次考验啊。 什么考验？真无聊。 就看你们会不会谈恋爱呀。 这种方式绝不采用。 以前表白的时候有那种就是用蜡烛摆个心形啊， 嗯， 然后让女生在楼上开窗户。 以前我老觉着这个在楼底下摆花摆桃心什么的，这是干嘛呀？闲的吗？后来我才意识到，就是对方真的是不知道。 什么叫真的不知道？ 就是， 不知道他喜欢他。 对，女的不是在楼上往下看吗？ 对， 这女的是真的是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说出来。 意思是说， 仅次于接吻的表白方式。 表白这个的时候，女的完全都不知道这人喜欢她的。 对 对， 你们现在都能够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要摆这种形式的东西了。 对， 就是摆花啊，摆桃心啊。 对，就如果说 小时候都不理解的。 如果说这女的要知道的话，那就是需要这么一个形式，她多多少少应该都知道吧。 或者是你要完全不知道呢，他也需要一个形式告诉他。 嗯， 如果他知道的话就更需要一个形式了。那你们如果认同这种形式的话，就是说你们在生活中都用过一些形式化的套路的。送啊，有人好像送过花，对，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用了900多朵花。哎，有人好像弹过琴，我想啊，好像是弹那个女生最喜欢听的那个，是吧？黑猫警长用吉他琴。 这都算正常的呀。 送了914朵玫瑰， 哎，这数怎么听那么别扭？ 好歹你那900多朵，他也不去一朵一朵数，真是914朵，也差不多能蒙混过关。 哦， 还真是啊， 嗯， 真的真的，该省得省。 对，我跟你说，送999朵玫瑰的时候，你就送500朵， 其实也发现不了 就行， 就再减点也行，420朵。 人那边为了多挣你，然后只给你200多朵， 那他是不是太少了？ 你就赌那女生不数？ 不是，因为那个卖花的人觉着他要500朵，咱给他300朵，他也数不出来。结果你这边是按他按1000朵送的，差 太远，都得往里边掺水。 对， 那女生还是没发现。 这女生是不是眼睛不好？ 我跟你说，就是以前不是摆那个蜡烛容易被人吹灭吗？ 嗯， 特别是大风天， 嗯， 特别是学校里， 嗯， 有被领导的灭火器灭了的，有被保安的水管子给滋了的。就你们大学的，你郑州大学的吧？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周飞？ 啊， 对，郑州大学嘛。 完了，大学里的保安发现又有人在那表白，这下好了，我这灭火器有可用之处了。 哎，大个灭火器， 哎，怎么灭不掉啊？发现同学很狡猾。用电子蜡烛点了以后呢，就是没有被灭掉。 嗯， 多新鲜，那就没有火，就是灯。 这位同学总结经验说，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周同学呢，就是特爱弹吉他那个同学，他摆了个新型的蜡烛，但是他等的女同学还没有到来，一场 无情的大火烧毁了他的家园， 把裤腿燎着， 他挠挠的哭啊。尽管他长得很帅，但是也已经哭晕在厕所。 他在厕所摆了个心形。 不是，他不好当着别人面哭啊。 我在女厕所门口摆了个心形，我哭晕在男厕所里。 女同学还没有出来呀， 嗯， 就被领导的灭火器无情的浇灭了。当时现场是一片哀嚎。 这都是被他烧伤的吧？ 听说那个同学现在已经离开了伤心地，去了北京发展，组了一支乐队，叫西游。 你说啥了你？ 王大磊听了这个故事感慨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女生跟我表白。 那我觉得他还是用接吻的方式比较好。 你不怕那个螺旋杆菌了？螺门杆菌了？ 螺门 什么叫幽门螺旋？ 幽门螺旋，螺门锁螺门杆菌。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料。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咱们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看一下法治现场吧。 那缓解得了吗？ 法治现场， 现场。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我是侯宝林。年底了，不少人卯足了劲儿开始冲业绩，连诈骗团伙都没闲着。江苏警方抓获一诈骗团伙，每个人的电脑显示器上都贴着一个小目标。我们进现场看一下。老大，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到年底了，咱们2016年呢 过去了。 是，这个我承认 你没起好作用。 这几个兄弟跟着您呢，我这个稍微这业绩差点。 知道就好。 我决心在最后的这个过年之前的一周里，我每周。我每周骗， 不是就一周了，你还每周干嘛使啊？ 啊，我这一周，骗15个人，好不好？各位，好吧， 一天2个半， 他们都是报的一周3，一周5个，我一周15个，我把那前3周亏空的我都补上。 行，你能做到就行了。 老大，我现在决定了，我每周骗5个，怎么样？ 每周骗5个，从什么时候开始？ 非洲骗5个，亚洲骗5个。欧洲骗五个， 出去！这业绩还聊呢。 老大，他多不现实！你哪么说福州、湖州是吧？ 哪？ 就福州和福州啊！ 你啊，有空扎扎针。 扎到沧州是不是？也比去欧洲强啊！就他那样的。 沧州你还别惹，都是练武术。 您好，我这里是石景山法院。对，您有一条境外消费记录，哎。请您冻结您的账号。 太老套了，你能不能编点新词儿？ 恭喜您获得了我们公司的大奖。奖您呢？奖您什么呢？ 现编呢，没想好。 这里是工商银行，您的卡我们有一项最新服务，请问您需不需要办理？ 你真笨、 就是、啊， 你真笨，这都编不明白。 这样的说，您好，我是招商银行的，您的公交卡在境外有一条消费记录。 公交卡啊，公交卡能消费吗？上网看看，学习学习先进技术。 哎，老大，您怎么这么行不行？您好，中国移动再次提醒您，您的手机有异常使用情况，将于今天的上午强制停机。了解原因，您按一；人工帮助，请按九。老大，他又按九了。 你 按九，我接着说。 他不按九呢。 您好，您的手机有异常使用情况。有欠费，即将停机。如果您补交欠费的话，您的手机将照常使用。您看是不是弥补上了？哦，多少钱？960。 现算。 还有这样，您好，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您在上海办理过信用卡透支了？哎，他肯定会说我没去过上海啊，没有在上海办理过信用卡，怎么会透支呢？我就说，请您告诉我您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然后我接着说。您确实用身份证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已经透支，欠款15000。他如果说他没去过上海，我会让他仔细想想。您真的从小到大没去过上海吗？ 他从小到大。 我建议您去一次上海，上海有黄浦江，有东方明珠。 干嘛介绍导游啊？ 也关键我们还是要他那15000，由于滞纳啊，加上本来欠费，一共15000，请您输入您的银行密码，这怎么样？ 你觉得现在还有人信这个吗？这一群人啊，解散吧。 哦，这就是你们犯罪团伙的窝点。 您是 警察？ 哈，都是同行。 什么？ 都是同行。 谁跟你同行？老实站着。好，每个人的电脑显示器上还贴着目标。一周15的是谁？我带走。 幸亏我没贴。 要骗5大洲的谁？ 他 带走。这是警察局，你们也看看我们警察贴的是什么。来，小赵， 贴的什么呀？ 一周抓五个。 小包，抓遍五大洲。 哎，跟我们的理想差不多。 你也出来，能一样吗？带走。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骗子小目标，一周骗五个，赚钱过年。其实要问这些骗子赚钱过年干嘛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设想。哎，您好，您是？ 我就是那个买点好吃好喝孝敬我爸我妈。 知道孝顺父母还干伤天害理的事儿。 嗯，想发财。 父母伤不伤心啊？ 伤心。 你呢？ 我就是想过年回家娶媳妇儿，又娶媳妇儿又过年。 那媳妇儿伤不伤心啊？ 不知道。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所以无奈啊，我只得自愿撤诉了。 到了第二段，就是政委自称小名叫郑阳。 啊，没事，他刚一直起的叫二狗子，就只能叫二狗子。法官，我们请到的专业人士法官。真叫法官 法老师好。 好，我们请到了这位法院的法官。你好，张法官。朱云竹吗？ 谁家姑娘名字叫朱云竹？ 你还能再乐再耍两点吗？ 这个名字真的就像，这个名字简直就像得了永远治愈不好的感冒，一色。 这说下这名字能醒出鼻涕来。 大摇大摆出门了，回家被他老妈这通削啊，一个橘子上扣一个。橘子你扣一碗。 不是， 出门丢人呢。 那个理发店什么叫橘子理发店？就叫独头水仙。 就是水仙虽美，但有毒啊。 水仙有毒啊。啊，那玫瑰还有刺儿扎的慌呢。 你把这句唱出来。 晕倒在地， 还在地上， 口吐薄沫。哎呀， 还上口，还薄沫， 叫白沫呀、啊。 也不知道这主持人跟谁学的， 这普通话不过关呢。 薄沫， 中毒之后，老太太还要上门要，老 要解药去是吧？ 好， 这张法官有阅读障碍吧？ 刚才呢，由于张法官。那好，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我 这直播呀、啊，这点时间全让这主给耽误了。 电视台怎么还有听众？ 好，朋友们，由于我们的剪辑师不慎将张法官的 原声录音播放出来， 不慎将张法官的录音和录像呢剪辑掉了， 白说了。 所以我们用组里的这个临时演员呢，所以我们又用栏目剧的方式。 这组真衬演员。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啦啦啦啦啦！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安